区的浓度比较高，而平谷、怀柔和延庆等区浓度是比较低的。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三，农历7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本市以阴为主，空气清新，最高气温只有28度，白天大部分时间有利于户外活动和出行，午后有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雨量不大，外出请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天预报有降雨，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目前东部环路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公路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温榆河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刘欣然半路出家学习京剧表演，十几年来已经成为不少粉丝心目中的最美男旦。最近刘欣然在正义祠大戏楼带给观众两出独角戏，曹七巧和马伯斯氏。当京剧遇上爵士乐会被演绎出怎样的效果？当京剧遇上莎士比亚和张爱玲，他们将被赋予何种色彩？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马伯斯氏这个人物源于莎士比亚的哪一部戏剧呢？ A. 比尔王， B. 哈姆雷特， C. 麦克白。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刘欣然一位著名的京剧男旦演员，他跟京剧有什么样的奇遇记呢？一会儿呢要跟您来聊一聊。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他会在这个最近有一出戏上演马伯斯氏，这个名字听得有点陌生是吗？其实啊他是源于莎士比亚的一部戏曲当中的人物，一部戏剧当中的人物，是李尔王，是哈姆雷特还是麦克白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一会儿呢欣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那么大家呢回答问题的话，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刘欣然主演的京剧《马伯斯氏》或者是曹七巧的戏票2张，所以也请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来，那么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北京文创产业的两大主攻方向是数字创意和内容版权，强调科技创新的功能支撑，突出文化内容的价值引领， 同时从文化空间拓展、重点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各类激励引导措施。据了解，北京市自200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文创产业以来，截至目前，文创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全市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3900多亿元，文化企业超过了 25.4 万家。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文创产业同比又增长了 16.6%。喜欢书法的朋友请您注意，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昨天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发式。这套丛书一共分十集，一共100册，目前已经出版了3集。丛书在国博馆藏的3万多件书法碑帖类文物中精选出保存完好、易于呈现的清晰珍品，系统再现了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的发展脉络和精髓。本书内容涵盖了甲骨文、金文、印玺文、简牍、写经、卷轴、墨迹等多种门类，并邀请专家针对每件作品撰写了研究评述。第三届薛南杯京津冀古曲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河北、天津、山东、吉林等地的300多名选手申报的100多个节目中有37个脱颖而出进入了决赛。那么评选出最佳舞台魅力奖、最佳人气奖等多个奖项，颁奖仪式将于9月19号在天桥剧场举行。梅花大鼓名家吉威、曲艺评论家常祥林、京韵大鼓代表性传承人刘春爱等专家担任评委。本次决赛37个节目中有17个是反映新时代特点的新节目，相比于上届薛南杯，新作品的数量是这次提升了近 40%， 而且赛事选手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下。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13号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非遗博览会将体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将会按照传统工艺展览项目分成织绣印染、陶冶烧造、编织扎制、制茶酿造等多个主题，各设专题展区。本届博览会还同时会举办传统表演艺术类非遗项目的展演活动，包括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传统戏曲曲艺等。面向传统的工艺匠人还安排了工艺比赛，设置了草柳藤编织、剪纸、泥面塑等等这些项目。来自全国的200多位传承人和从业者将参加比赛。第三届全国梨花杯青少年戏曲教学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正在举行，来自全国38所院校的69个节目将进行展演，涉及25个剧种，包括黄梅戏、评剧、豫剧、高甲戏、少剧、京剧、昆曲等。本次活动参与对象涵盖了本科、高职、中职等各层次戏曲专业在校学生。展演期间将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举办7场成果展示和1场综合汇报演出，活动将持续到8月24号。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也将和您聊聊关于京剧的话题。不过，这个京剧却玩起了中西合璧、跨界创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稍后来为您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本月下旬启动了，将持续到10月下旬。本届消费季会推出20场大型精品展会和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北京16区都将有各自有特色的文化消费主题活动。本届消费季第一次在天津和河北都设了分会场，形成 3D 文化消费的区域协同。今年的8月29号是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的60岁诞辰。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时刻，迈克尔·杰克逊遗产委员会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庆典，邀请迈克尔·杰克逊的家人、朋友以及歌迷来出席。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城市也会举办纪念活动。北京的活动呢是本周日下午的2点，在位于文汇园路3号的中国电影资料馆600人大厅举办。届时将播放1988年经典音乐电影《迈克尔·杰克逊：月球漫步者》，同时现场还将有表演等纪念活动。不同的办公环境哪一种更健康呢？美国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开放式办公区的工作者比在私人办公室和小隔断中的工作者健康状况要更好。 研究显示，在办公室的身体活动水平越高，下班后的生理应激反应越低。生理应激反应是指机体对外部环境刺激物产生的反应，比如像血糖升高啊、血压上升等等。持续性的应激反应会危害健康。研究就发现，在开放办公环境中工作的员工，身体活动量比在私人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多 32%， 比在小隔断中工作的员工多 20%， 可见办公室的设计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请您注意，美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上发布了一项新的研究，提醒人们用完美瞳这一类的隐形眼镜您不要乱扔，以免造成对河流的塑料微粒污染。隐形眼镜通常由硅水凝胶等材料制成，属于塑料，经污水处理厂使用的微生物长期处理后，隐形眼镜发生物理降解，最终会形成塑料微粒。这些塑料微粒会随着处理过的污水排入自然环境，对水生生物造成威胁。而被水生生物吃掉的塑料微粒及其表面附着的污染物还有可能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所以研究人员呼吁，不要把废弃的隐形眼镜扔进下水道，而是应该和其他固体垃圾一道来进行处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今天开始的26号，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将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的新馆举办，现场将展出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举办近1000场丰富的出版文化活动。另外，本次博览会还将第一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打造以中国童书为主导的全球儿童图书话语权平台，展览的面积达到2万平方米左右。最近往来成都的朋友请注意，受西南地区水害的影响，8月22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9月1号北京西到成都的 T7 次列车停运，今天起到31号北京西到成都的 K1363 次列车也停运。目前很多商场、电影院、车站等公共场所都提供免费的手机充电桩，这种充电桩虽然充电快捷方便，但是也可能伴随着风险，甚至泄露银行账户、通讯录等个人隐私。为此，警方提醒，在使用免费手机充电桩时，要尽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手机接入充电桩的时候，如果充电桩需要权限请求，包括 USB 调试与设备信任，一律拒绝。使用手机充电桩的时候，最好将设备关机，手机要安装杀毒软件，并定期进行杀毒，避免受到木马的攻击。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请注意，热闹的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要来了。即日起到25号，来自中德英法美5国的打击乐家和乐团带来4场演出，有巴洛克、现代派、中国风等多种风格。台上如何打成一片，不妨走进国家大剧院来感受一下。戏剧方面，不按套路出牌的孟京辉带来了莎士比亚和狼，一如以往的孟京辉作品，各种莎士比亚经典的拼接和打破，主题则是他最热衷的欲望。孟京辉这次还把观众席放在了中间，演员在四面舞台上演戏，据说演出中有绘画、雕塑、行为艺术，还会拍卖真的艺术品，买一张票可能可以体验好几种艺术形式了。本轮演出是从今天起到9月9号。《西游记》的故事家喻户晓，这次日本流商儿事务所与3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了全新演绎的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他们用荒诞派戏剧的创作手法，从全新角度解读了《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情节，借此映射当代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迷茫以及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从哲学角度看，《西游记》与现代人的关系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效果呢？演出今晚7点半在龙福剧场举行。音乐剧《长靴皇后》终于来到了北京，如果您不常看音乐剧可能不那么熟悉，但这是目前百老汇的当红剧目之一，在国外是受到了热捧。音乐剧故事改编自真人真事，男主角查理是英国一家老字号鞋店的传人，艰难地运营着祖传的产业，直到他遇上了变装皇后劳拉。

当京剧遇上爵士乐会被演绎出怎样的效果，当京剧遇上莎士比亚和张爱玲，他们将被赋予何种色彩。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马伯斯氏这个人物源于莎士比亚的哪一部戏剧呢？ A. 比尔王， B. 哈姆雷特， C. 麦克白。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幸运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刘欣然主演的京剧马伯斯氏或者是曹七巧的戏票两张，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另外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的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欣然现在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另外呢，微博用户您还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现在渠道真的是好多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也许您听过京剧却没有听过爵士乐京剧，也许莎士比亚张爱玲对您来说如雷贯耳，可是却不太好想象他们的作品被搬上了京剧舞台啊。也许您知道京剧四大名旦风华绝代，可能还不太了解一位半路出家的京剧演员被誉为了京城最美男旦，这些都将在本周末即将上演的两场京剧独角戏马伯斯氏和曹七巧中为大家呈现。而他们共同的主角就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青年京剧演员刘欣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欣然。 刘欣然1978年生于北京，青年昆前旦演员，师从马玉琪、滕丽、成荣等，兼于程派的韵味浓厚，梅派的清丽婉转，被媒体誉为姿才冠世之最美男旦。其代表作包括关锦鹏导演昆曲《莲香伴》，林兆华导演话剧《老舍五则》，开心麻花音乐剧《爷们儿》等。他半路出家，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投入古典戏曲怀抱。本周末两天，刘欣然将为京城观众带来两出独角戏《马伯斯氏》和《曹七巧》，他将如何演绎两个截然不同又同样著名的复杂角色？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讲述。 好，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刘欣然。欣然您好。 哎，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欣然其实也算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 是。 来我们节目其实真的你好跨界呀，我觉得说过京剧说过话剧。 话剧对。 说过好几种形式的这个叫戏剧演出哈。 对对对。 那么本周末呢，欣然的两部戏马伯斯氏和曹七巧要上演了。 嗯。 欣然你记得这是你的第几部戏了吗？算是。演过太多了哈。 对，我也没有具体算过 啊。应该说这个欣然从事这个戏剧演出已经是很多年了哈。 是。 但是依然保持这么年轻。 还好吧。还好。 这个所以大家在这个微信的这个我们音视频直播平台或者是微博的直播平台上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节目的视频直播哈。那么为什么这周末会上马伯斯氏和曹七巧这两部戏呢？其实源于刚刚欣然是从台湾得了一个奖回来，也是跟这两部戏有关哈。 是是是、 嗯、 是因为马伯斯氏，其实后来我们把这个名字给他换，因为马伯斯氏是民国时候的译本的，就是用文言文翻译的那个名字叫马伯斯、嗯、就是麦克白，其实就是。 所以你知道吗，这第一次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好奇怪，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很多朋友都说诶，说马伯斯是谁。对，其实就是麦克白。 麦克白啊。 对。这次是去领这个台湾的传艺金曲奖， 嗯， 获了一个最佳跨界专辑奖和最佳团体奖的提名、 哦、就是这个马伯斯是麦克白哈。 对，麦克白夫人。对， 祝贺你刚刚回来。 谢谢。 其实是哈。 对对，谢谢谢谢、 所以说这周末就是马伯斯氏和曹七巧这两部戏，周六和周日是在 这 正义词， 正义词连着演两天。 对， 这是你的独角戏。 独角戏 啊，因为我刚才问欣然，我说为什么就演两场这么少？欣然说已经很辛苦了哈。 对，独角戏确实一个人在台上很辛苦 啊。是你一个人演全场吗？ 对，一个人全场。 哇，所以听起来就很不容易哈。那么为什么要演这两部戏呢？可能是跟这两部戏他们的这个独特性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演。跟大家来先说一说，刚才您说了马伯斯是这部戏的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麦克白。 对， 麦克白怎么是用这个京剧来表达，取了一段什么故事呢？ 麦克白其实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和《李尔王》和奥赛罗和这个《哈姆雷特》并称为四大悲剧之一。 是， 对，他讲的是就是国王邓肯的表弟，这麦克白是国王的表弟，那么奉旨去这个所谓的叫平乱，平息战乱。那么赢了，凯旋归来，在路上遇到了三个巫师，那么跟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就是说你可能会是将来的国王，但是因为你没有子嗣，就是你没有孩子，所以可能将来继承王位的有可能是就是你的同僚，就是木班固他的这个孩子来继承王位。所以但是因为这个麦克白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所以就在他夫人，就是麦克白夫人的怂恿之下，那么把老国王给杀了，然后随即又把他的同僚这个木班固也杀害了，就是他把所有的贵族当中的很多人都杀掉了，那么他的野心不断膨胀，那么最后就是老国王的儿子，那么联合了苏格兰的这个援军，那么一块儿来攻打这个城池，最后把他绞死了，是这样的一个悲剧。 这样的一个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被搬上了京剧的舞台。 对， 这是源于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是在16年的时候， 2016年 的时候我们首演，因为2016年呢是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 是，那年我们还做了不少节目呢。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跟台湾的这个导演刘亮岩，我们两个人就商量，因为正好很巧合的是之前我们两个人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也是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戏剧的一个导演，叫邵泽辉。对，然后他就提出来说，今年是莎翁400周年，你们要做点什么？后来我们说，那做什么呢？因为以我，如果按我的这个视角，就是旦角的这个视角，那做什么呢？最后导演说，那就做麦克白夫人。因为这个角色好像因为在各个艺术门类当中，这个人物都是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包括费雯丽也演过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费雯丽是舞台版的哈。 对， 麦克白夫人。 对，所以这个形象其实很经典了。那么我说好，我说这个确实有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当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同时来纪念， 是， 对，400周年。我说那我汤显祖我已经演过牡丹亭了，我也演过杜丽娘了，我说那就这个麦克白夫人还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是。 好，我说那就接受这样的挑战吧。但是当导演跟我说那咱们做一个本身它就是西方的故事，由东方的艺术形式来演绎。那说咱们再跨界跨得大一点。咱们做一个爵士乐和京剧的一个合作。 爵士乐和京剧的合作到底在剧中是怎么展现的，一会儿先留个小悬念，欣然接着跟大家说好吧。 好， 那么我们节目呢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音视频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微博用户还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马伯斯的夫人，也就是马伯斯氏，在麦克白这个剧本中又以麦克白夫人被公认为世界戏剧史上表演难度最高的女性角色之一。麦克白夫人理智又疯癫，她全人鼓励支持丈夫，又同时承担了罪恶的良心谴责，贤妻与妖妇交错对比，情绪跌宕起伏，张力十足。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马伯斯氏这个人物源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被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是张爱玲的哪一部小说呢？ A 金锁记，B 倾城之恋， C 半生缘。 先来看看第一道题，马伯斯氏源于莎士比亚哪一部戏剧呢？刚才欣然说了，其实就是麦克白夫人哈。 对，麦克白夫人。 早年间民国时候的翻译是吧，叫马伯斯氏。 对，叫马伯斯氏。 哦，真的还是就把那个夫人翻译成那个氏哈。 对对对对对，什么钮钴禄氏啊什么，因为这是民国的一个翻译的方法。 还蛮典雅的。 对对对。 答对的朋友很多啊，像红啊、勇往直前啊、邓京啊、云儿、月双飞啊、独善兼善等等等等，您选一下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吧。 选三号吧。 三号，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曹七巧这个戏，咱们先说啊，曹七巧这个戏是第三次在 正义 祠演出，对，算是一个经典回顾。 嗯， 那马伯斯是第一次嘛，所以我想选三吧。 先选三哈， 选三 号。来，我们的编辑看看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二道题就是张爱玲的，是傅雷先生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作品。是张爱玲哪部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还是半生缘呢？都是蛮美的哈，但是被傅雷先生这么称道的是哪一部作品？大家好好想想，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依然还是有机会获得刘欣然主演的京剧《马伯斯氏》和曹七巧的戏票两张，二选一啊，不是和， 二选一， 或曹七巧戏票两张，大家一起动动脑筋。来，第一道题，第三位答对的朋友是林小琪，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刘欣然，1978年生于北京，青年昆浅淡演员。师从马玉琪、滕丽、成荣等，兼于程派的韵味浓厚，梅派的清丽婉转，被媒体誉为姿才冠世之最美男旦。其代表作包括关锦鹏导演昆曲《莲香伴》，林兆华导演话剧《老舍五则》，开心麻花音乐剧《爷们儿》等。他半路出家，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公务员工作，投入古典戏曲怀抱。本周末两天，刘欣然将为京城观众带来两出独角戏《马伯斯氏》和《曹七巧》，他将如何演绎两个截然不同又同样著名的复杂角色？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讲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本周末刘欣然主演的两部京剧独角戏《马伯斯氏》和《曹七巧》将在京城舞台上演，东西方艺术元素如何在其中碰撞，这两个最复杂的女性文学形象又如何在京剧当中来诠释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青年京剧演员刘欣然。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选择下方的音视频直播按钮里头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微博用户还可以打开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同步来收看视频直播。刚才我还跟欣然说您这个练这个京剧这么多年哈，真的是，所以身形保持得特别好，看着就跟20多岁，本来也是哈。 还好还好。 那么刚才呢，说到了马伯斯氏，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关键词，您刚才说叫这个跟爵士乐的混搭。 对， 京剧跟爵士乐的混搭，所以你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叫波普京剧，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样，我们先通过戏中的一个唱段，让大家来稍微了解一下。 好。 辗转依旧说 是挺奇怪的，又像京剧又像是这个通俗的流行歌曲的那种感觉哈。 对，一开始我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认同这个事儿。 哦， 就是导演跟我说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没有认同。 你也吓一跳应该哈。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它怎么完全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怎么能够混搭到一起。 嗯， 但是其实后来真正排练了演出了，你现在翻过来再去看这个事情， 嗯， 其实就真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形式其实它都不是平行线， 嗯， 它都会有一个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方面它是有交集的，就是艺术是无国界的。 这样讲还稍微有点虚， 嗯， 就是他是怎么把这个爵士乐的这个东西融入京剧里头呢？是把他的比如说曲调还是他的这种表现形式？ 因为这个麦克白夫人这个戏呢，我也是第一次尝试着自己来这个就是京剧的唱腔自己来写。嗯， 哦，京剧唱腔不是都有城市的吗？ 有城市，比方说它都是板腔体嘛，比方西皮、 哎、 二黄，对。然后我这次也是自己尝试着做一些这个戏这个编曲方面的这个工作， 嗯。 然后编完了之后，我就给这个作曲，就是爵士乐的这个作曲给传过去了 啊， 哎，传过去他去听，根据我的这个比方说我设定我这段是西皮流水还是西皮二六还是南梆子这样的版式，他根据哎。哦，是这样的，然后看怎么样，有相对应的， 嗯， 这样的爵士乐的感觉的东西，它揉进去， 嗯，哦，你先写好，然后他把这个揉在里面来， 对， 他再给你做一个改编，在你的这个基础上，还是以京剧为基础， 对，但是一开始他给我做了第一个小样 demo 寄过来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还是拒绝的，因为我说我张不了嘴啊，这个，因为京剧它都是有那个鼓点嘛，就鼓，哎，鼓老给打鼓，它有一个节奏， 嗯， 这个完全没有这拐棍了。我说我从哪儿进我都不知道，因为爵士乐它是很自由的， 是， 对，我说我从哪儿张嘴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不能认这个事儿 啊。那后来怎么就认下来呢？又怎么认同他们的这种理念了呢？ 当然有一点是导演跟我说， 嗯， 你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因为现在已经开票了。哦，我说好吧， 哦， 就是， 这个压力是最现实的哈。 对，后来到了台湾以后，也是这个作曲小豪， 嗯， 柯志豪，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很深入的交流了这么一次以后， 嗯， 哎，哦，我听他去解释爵士乐。什么是爵士乐？爵士乐从方方面面，包括它的节奏，包括它的感觉， 嗯嗯， 然后他再给我用他自己的方式唱了一下， 嗯， 哎，我觉得好像这个是走得通的， 有点感觉了， 对， 嗯， 所以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多去尝试，多去努力的去做一些不同的这样的改编。 那我就很好奇，那现场伴奏是京剧的这个乐队呢，还是爵士乐的乐队呢？ 爵士乐 啊，真的啊？ 对 哦， 所以它产生了好多这个奇妙的化学反应。 嗯， 因为京剧的锣鼓它是有点大大大大得，它是这样的，啊，但是爵士鼓呢，它都是，就是它很自由， 是， 对，所以其实演员和乐手在舞台上的这种。有时候会是即兴的这种东西， 嗯， 其实是最好玩的。 哎，爵士它的这个灵魂不就是这种自由的即兴的东西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我觉得，哎，也给了演员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在舞台上互相给予这种刺激。 哦，所以你知道，大家就很好奇，网友机器人说，那演出的时候是全套京剧的扮相吗？有什么特别的展现方式吗？ 扮相还是以京剧的这种妆容为主，但是我们也结合了一些，因为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题材， 嗯， 外国的人物，所以我想怎么样能给它中和，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戏曲的头饰的基础上，我们用了很多发包，然后给它做的相对的往那个中世纪就是那种宫廷的那种那个贵妇的那样的一种造型吧， 嗯， 去给他去靠，但是他又是京剧的东西，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给他做一个中和， 哦， 最后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挺好。 嗯，哎，还有一点我也很好奇，就是你的这种表演的这个方式，因为京剧也是有一板一眼的这种表演方式啊， 嗯， 那您这个用的爵士乐伴着奏，您这个 这个怎么起这个范儿呢？ 这个也是我觉得在之前训练了，就是也不是训练了，自己练了好久。 是吗？ 对，因为它比较大，它会有锣鼓点给你一个城市的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完全是自由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后来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给演员自己发挥和自己这个表演的一个空间。 哎，那这个爵士乐现场给您伴奏的就没有锣鼓点了吗？ 没有了。 哎呀，我都替你着急，这怎么起这个范儿啊？ 这个但是特别有意思。 是吗？ 对，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可能观众在现场看的话一定会觉得哇好神奇呀、啊、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呢？ 哎，所以这个网友 Lisa 就问了，说是 freestyle 吗？就是有这种即兴表演吗？ 有 啊， 包括现在我们不是都讲这种叫浸模式戏剧，就是跟观众会有一些互动， 是 这个一定会带着观众一起来玩、 哦、 所以观众他有一种主动的参与感，这个使他觉得哦我这次来就是我也是演员之一啊。 哎，您跟我们说说怎么参与，比如说我看过那边的这种这在正义词这种舞蹈演出哈，他就会围绕在这个观众的这个身边， 对， 然后某一个舞者他会跟这个观众进行互动交流。 对。 那你这个是怎么交流呢？ 也是啊，我们走到观众席里边去。 哦， 对，就是把观众做，因为独角戏是这样、 嗯、 就是你一个人要演这一部作品当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的人物。 嗯， 那不管男女老少。 嗯嗯嗯， 就是除了你的主，比方说像这个麦克白夫人、 嗯、 除了麦克白夫人以外你还有其他的角色，那么怎么办，都是要由麦克白夫人的这个表达去呈现给观众、 嗯、那你始终演的是麦克白夫人吗？还是说你会换装一会儿变成这个人？ 要切换 那个人。 这个就是独角戏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我后来我特别喜欢演独角戏，就是它 的 魅力就在、 嗯、 对，就是它可以瞬间转。 哦， 在这里边我既演了麦克白、 嗯、 又演了麦克白夫人， 嗯， 同时还演了一个说书人的角色。 哦， 这说书人谁呢？其实为什么叫马伯斯氏？ 嗯， 这个就是我们清末明初的一个大翻译家，叫林枢。 嗯， 对，他当时翻译的这个作品。 嗯， 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戏里边还同时又演了一个林枢本人的一个角色。 他作为一个旁观者的 对 来看这部作品，他来说，然后来又两个人物在推进哈。 对， 都由您一个人来演。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且这个男生女生就是，哎，这样说话和我现在这种本嗓说话要瞬间切换 啊、哦！幸亏您有这方面的这个便利的功底， 便利，对， 啊、哦，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一般人要这么切换也是不容易的，是吧？ 对，因为到马伯斯的时候他是男性了，要切换成男生， 嗯嗯， 然后瞬间 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男生女生来回这个切换哈， 对。 哎，听着还是很有挑战的。来，这样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接着再来聊这部这个爵士乐和京剧混搭的跨界的这个马伯斯氏哈，麦克白夫人这部戏。 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被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是张爱玲的哪一部小说呢？A 金锁记， B 倾城之恋， C 半生缘。 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这道题啊，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刘欣然主演的京剧马伯斯氏或者是曹七巧的戏票两张，来大家一起加油。另外今天我们节目还开启了视频直播，两个渠道可以看，一个是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进去之后选择下方的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了，另外微博用户还可以进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也可以收看到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青年京剧演员刘欣然来跟我们说说他和京剧的奇遇记。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马伯斯氏，这是一部独角戏，从头到尾您一个人演。 是。 这得多长时间这出戏？ 七十分钟。 七十分钟。 对。 演下来。 还是用这个爵士乐的这个方式来表现，还有跟观众的这个互动，真的很有意思。那么，这个马伯斯是您刚才说了首演是在哪儿？ 首演就是2016年在台湾首演， 台湾首演， 嗯， 然后在这个正义祠是第一次上演， 对，第一次演出， 对，所以还是挺让人期待的。那么之前您跟这个观众，刚才您说了互动交流也是这部戏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哈， 对，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 我觉得每次大家都特别嗨 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独角戏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定会跟观众有互动， 嗯， 就是包括之前曹吉晓也是， 嗯， 我觉得不光戏曲，话剧也是， 嗯， 就比方说像那个方旭老师，我们之前， 嗯， 他演的那个独角戏，我这一辈子， 嗯， 其实他一定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才可以，嗯， 现在特别讲究这个哈， 对， 就不光光是你演我看这种没有交流的， 因为独角戏你一个人在台上时间长了，它不像是群戏，你一个人在台上， 嗯， 观众会或多或少有一些审美疲劳，就是他看 是 看时间长了以后， 嗯， 他会有一个审美疲劳 啊，哦，所以会有这样的这个互动，大家还挺愿意的，其实 对对对对对， 就觉得自己能够参与其中哈， 对 啊，这出戏您排练了多久啊？这个麦克，就是 这个戏从有这个想法到最终演出两个月 的时间， 对，其实还挺短的 啊。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正义祠这个戏楼，它还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好几层啊，两侧有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会有根据正义祠这个剧场的特点 啊，一定会一定会 有一些这个新鲜的东西， 对对对，一定会有。 哦，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马伯斯是这周日就演一场是吧？ 对，这周日 啊，在正义祠。 对，而且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在马伯斯市里边，就是叫麦克白夫人 啊， 这出戏里边，我也第一次开口唱歌剧。就是它里边还有一小段歌剧， 是吗？ 就是抒情女高音的，就是戏剧女高音，像什么蝴蝶夫人呀， 啊， 像这个图兰朵啊，这样里边它的这种戏剧女高音的这个歌剧的一个小片段。 哎，这个跟唱京剧不一样吧？ 它的发声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好在我还好，因为原来学过声乐，有 功底， 有一些基础吧，我觉得啊。 这个艺术也是相通的哈， 对对对， 你也一直在舞台上， 对，做各种尝试，所以也这次也是挺好玩的，这个把这个东西加这个元素加进来。 哎，那您现在平时就会去唱一些这个爵士的歌曲吗？或者是多听一听这方面的？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平时的积累， 嗯， 不光是爵士乐，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形式，很多的艺术门类， 嗯， 我觉得在私下的时候，在平时的时候，都要去接触， 嗯。好，那么刚才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马伯斯市，那么这次呢， 嗯， 其实还有一部戏曹七晓在周六，这 周 六您演， 对 啊，为什么是这两部戏放在一块儿呢？ 因为我觉得曹七晓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哦， 对，因为第一次演出就是在正义祠，就是和台湾的这个导演相遇也是在正义祠， 哦， 所以而且这是第三次演出，作为一个我们暑期正义祠的一个经典剧目的一个回顾， 嗯， 我觉得那就把这两个戏一老一新， 嗯， 同时来给他做一个展示， 嗯，他们也是很重视您这戏，所以一个排在周六，一个排在周日，哈，正义祠周末的戏都特别的好， 是是是是是。 曹七晓是实际上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人物， 对， 嗯， 曹七晓是张爱玲很著名的一个中篇小说《金锁记》当中的女主人公， 是， 嗯。 是一个让可怜又可恨的一个人哈，有点儿。 我其实觉得好像还是更多是可怜吧，我觉得从作者的本身的。 可怜或者可悲哈。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曹七晓，你这部戏头节选了他的是一个什么片段吗？还是 对，其实就节选了他在一天当中的一个生活状态。 哦。 就是把他一生的，把这一生给他浓缩到一天， 就是可能人不会一天做这么多事情、也可能人在这一天当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情绪的变化。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又想展示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就给它浓缩到叫草，其实是草起小的一天。但是我觉得这一天当中他的整个的情绪的变化是他这一生当中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总结。 刚才您说这是第三次草起小再正一次上演是吗？ 对。 哎，我有时候真的特别佩服你们，就两天两出独角戏，多么大量的台词啊！ 对，独角戏就是这样，就是台词量很大。然后真是一个体力活儿。对， 脑力活前期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对对， 怎么编排啊之类的都想好了，现在就剩体力了。 是是是，而且我这个曹七巧也是，破百场了 啊， 从2011年演到现在 啊。也是一个经典剧目哈。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曹七巧这出戏里头，曹七巧欣然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因为也是一个独角戏嘛、也是有一些很独到的东西在里面，一会儿我们请欣然跟大家接着说好吧。 好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朋友们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图像叙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明清时期传统蒙学读物中开始采用单幅版画呈现故事情节，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了大量的儿童故事画和图画故事书。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办。在绘本大发展的今天，究竟我们中国原创的小人书历经了怎样的兴衰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承载了怎样不同的功能？城市文化范儿，山水美术馆策展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本土小人书的变迁。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三，农历7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天气情况再来给各位朋友介绍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转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0度。总的来说，今天能见度是比较好的，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午后呢，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所以外出请大家一定要带上雨具。那么因为今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八达岭长城路段、南口路段、定四桥路段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受多起事故的影响，东部环路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东三环分钟四桥南向北有事故，分钟四桥到农展桥南向北车多，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小虎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车多，七棵树桥北的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平房桥。 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金锁记是张爱玲写于1943年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的心灵变迁过程。张爱玲的金锁记写了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婚姻幸福，她将人物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写尽了爱的残缺下人性的丑陋与悲哀，满眼的荒凉与绝望。作者将现代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推向了极致，利刃一般毒辣的话语产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对于张爱玲来说，曹七巧是特殊的一个人物。张爱玲说，她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曾评价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最完美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金锁记被傅雷先生称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梅兰芳饰演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属于京剧中的哪种行当或演出方式呢？ A 反串，B 旦角， C 升角。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被傅雷先生这么赞誉的这部小说是张爱玲的《金锁记》哈，也是曹七巧，也是来源于这部小说。 是。 哎，那么答对的朋友也很多，欣然再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那我选26号。 26，为什么呢？ 26，因为刚才说了这个第一道题选的是跟曹七巧有关，所以第二道题呢跟这个麦克白夫人有关啊。26正好是这周日，是这个麦克白夫人演出的时间。 演出的时间哈。 对。 好嘞，来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2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梅兰芳饰演的贵妃醉酒中的杨贵妃属于京剧中哪种行当的演出方式？A 反串， B 旦角， C 升角。知道答案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刘欣然主演的京剧《马伯斯市》或者是曹七巧的戏票2张，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第二道题呢答对的朋友也很多，金锁记是 A， 我们看到像明妃经啊、踏雪寻梅、勇往直前、 MMC 啊，还有邓京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月双飞、田庚、 我看一下啊，我们编辑数出来第26位是云儿，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本周末刘欣然主演的两部京剧独角戏《马伯思事》和《曹七小》将在京城舞台上演，东西方的艺术元素如何在其中碰撞，两个最复杂的女性文学形象将如何用京剧来诠释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因为京剧遇到爵士乐是一番奇遇哈。 是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节目也是在这个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城市文化范儿的微博上进行视频的直播。红十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红十字说他还把您的图那个视频直播截图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他说嘉宾太棒了，全面发展，我们看不了戏，希望在节目里放一些录音让我们分享一下。这样我们再放一段录音，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是应该也是这个马伯思事里头的一段哈。 是是是。 男儿汉，您是揭竿而去，妇女慧眼怎清醒，不是相交之情忘秋尽，我不是得舍为妻独自参起，失去男儿本色，何以舍家抛也，只是用情。 听着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哈， 对， 感觉这个曲调似曾相识， 是是是， 而且我们会经常听到的哈，这是这个马伯思事里头的唱段， 对，一段西皮快板， 哦， 嗯， 这特别像我们耳熟能详的， 对，很多现代戏里边会用一些这些比较节奏比较明快的这个、这个唱段，嗯， 是，然后我们也确实是听的这里头。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古典哈， 对， 很随意的这种音乐， 对对对对对， 蛮有意思的， 是，这个是得真是得磨，就是演唱者和作曲者之间得互相沟通这个他们的想法， 嗯那么这是这个表现的形式，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唱段接着给大家来放一放， 好， 我们来接着说欣然的这两出独角戏的角色，曹七巧和这个麦克白夫人，一个来自东方，一个来自西方，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点，都是非常著名的文学人物哈。 是是是。 那么人物都很复杂，而且是带有这个悲剧性。 嗯， 这两个不同的人物，您是怎么来揣摩呢？就是我们来说说，因为刚才麦克白夫人说的比较多了，我们来说说这个曹七巧吧。 曹七巧呢，其实应该从就是旦角里边，它也分很多种，比方说青衣啊、花旦呀、刀马旦呀、武旦呀， 嗯， 对，来分行当。其实我觉得曹七巧，他更偏向于花山和泼辣旦。 哦， 对，因为比方说他疯癫的时候，他去那种心理扭曲的时候，对，他的那种表现形式是有一点泼辣蛋的东西，就是他很有张力，然后他很又突然又有母亲的那一面，他可能和这个爱人之间的他有还是有感情的这种东西的是呈现的时候，他可能更多有偏花山一点。 嗯， 对， 这个人物其实应该是说在京剧舞台上也没有过什么展现哈。 在京剧舞台上呢，有过， 有过，就是台湾的魏海敏老师曾经排过一个，就叫《金锁记》这个京剧， 整出的， 整出的，整出的 啊、哦。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还在咱们这儿看到的不太多。 对，大陆这边现在好像就咱们这边还真是，这个角色的京剧舞台呈现还真是没有。 啊、哦，所以你这也是、很难得的一种体验哈。 是是是。 那么曹溪巧呢，他这个也是一出独角戏，那您一个人会饰演几个角色呢？ 这个里边有曹溪巧本人， 嗯， 有可能有下人， 嗯， 有他的佣人，有可能街坊邻居， 嗯， 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小叔子， 哦， 哎。就是很多的角色在里边穿插着来呈现。 哦，这个也是也是你一个人演这里。 对，一个人差不多也得有个70分钟左右。 哦、嗯，也比较辛苦啊。 对， 也有互动吗？ 有互动，有互动。而且这个里边最好玩的一点是，就是那是2011年排的时候嘛。 啊。 这是我就是曹溪巧这个舞台形象， 嗯， 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演出。 啊， 对， 京剧穿高跟鞋， 对，不是我们传统京剧里边的那个踩鞋了， 就是不是中间高的那种，是吧？ 不是中间高那个叫花盆底、 哦，花盆底， 对，就是踩鞋。我们讲的就是它用千层底做的，很软， 厚底的， 很软乎，对。哦、然后因为它跑圆场会很舒服嘛，跟脚， 嗯、 哦、 嗯， 对。但是这个在曹溪巧里边，哇，穿了高跟鞋，这是我第一次。2011年排的时候，我说怎么要穿高跟鞋？这个东西我穿上以后根本就不会走道了。而且我说，怎么你？我说导演，你怎么能找到这么大号脚的高跟鞋？ 适合男士的脚的啊？ 对对，它是定做的，定做的。哦、对对对。 那曹溪巧这个，他那您这是？就是京剧扮相呢，还是说现代的？ 也是京剧扮相，但是他也做了一些小的改良。 哦， 对对对对对。 哦，这种跨界还做的蛮有意思。 对，因为最后，哎，我是各种崴脚啊，因为这个是真是我觉得，哎呀，做女人好辛苦啊。然后最后要穿着高跟鞋，要整个跑圆场。 哦，跑呀！ 要跑圆场，在舞台上。 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 嗯。这个确实是不容易，那么我们之前呢也是看了这个剧评，说这个戏最突出的特点是表现这个曹溪巧的这个抱怨， 对， 是吧？他的这种抱怨贯穿到整出戏里头，就是他的这种自说自话。 是，这个呢也是他，我觉得是这个人物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展现，就是确实在那样一个大环境下，在那样一个封建贵族的家庭当中， 嗯。 他的人性的一个扭曲，从一开始那样活泼开朗、 嗯、 到最后受压抑、受排挤、 嗯、 受歧视、 嗯、 然后最后一点点走到了就是他最后的那样的一个尖酸刻薄、多疑敏感、 嗯、 对的这样的一个女人、 哦、 而且他作为一种最后的一种心理的扭曲和畸形，就是我不幸福，好，我也不能让我的后代、我的儿女幸福，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完全是一种破坏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嗯，哎，小峰这位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说，那么作为这个男旦演员哈，您是怎么来准确的理解或者是体会女性角色的心理的？您会刻意的观察或者是模仿身边的女性，然后再把它运用到表演中来？ 会会会会。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感受。和体验， 嗯， 是不分男女的、嗯。每个人都有情感的一种表达， 嗯， 比方说，我们说遇到、听到一个很新奇的事儿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这个表情是不分男女的。所以就是，其实感受和你的这种表达，它是不分男女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好。但至于说，你的一些。一言一行， 嗯， 我觉得当然有他京剧本身程式化的一些动作，就是旦行他一些程式化动作。当然，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你要去观察生活， 嗯，要观察生活，观察身边的人哈。 对， 网友苏恋秋说了，期待欣然这次每出新高度啊，不知道是不是您的一位老观众 哦，谢谢谢谢。 但是我们倒是很好奇，这两次。就是这个曹溪巧以及这个白夫人，美不美呢？都 美呀、啊， 真的好美啊。 是吗？ 是是是是、嗯、 他们怎么个美法呢？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的比如说扮相啊，或者是， 对，我觉得这个扮相就包括整个从头饰到服装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嗯 嗯，这个我觉得会一定让去看戏的观众在现场会有一个经验。 您跟我们说说呗，比如说麦克白夫人，因为我们还是对这个很好奇。 比方麦克白夫人吧，我们这次做了一些小的改良，当然也会有传统的水袖、 嗯、 也会有什么，但是可能从面料上、 嗯、 从颜色上我们给它做了一个调整，更有一点西方宫廷的那种中世纪那种宫廷的那种颜色，比方用一些大的色块，比方用一些比较亮的颜色、 嗯、 哎，从面料上我们也会不是传统戏曲的那种那个真丝的那个面料，哎、 嗯、 对，这样做一个先视觉上有一个冲击。 嗯，那发型呢？ 发型刚才我说就是他用一些发包，就是我们传统的戏曲的头饰的一些发包， 嗯， 然后给他叠加，然后做一个类似于像这个宫廷的这个贵妇的那个头饰一样、 嗯、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小的头饰插在上面、 嗯、 也很漂亮。 哦，哎，挺有意思的。那曹七巧呢？ 曹七巧就相对可能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旦角的这个扮相，它会有这个线椅子，就是表示古代女子的头发嘛。 嗯， 会有一个线椅子很长。 嗯、 我们这个曹七巧，它用了一个就像一个小帽子一样的、 嗯、 一个绿色的、 嗯、 哎，它有一个流苏耷拉下来、 哦、 那个做了一个改良。 嗯， 也很漂亮。 嗯，好，来，这样我们再给大家来放一段很有意思的这个 麦克白夫人的 麦克白夫人里头的哈 啊唱段。 这段是什么？ 这段是，对，这是二六，这是传统的喜剧二六的版式，但是用了这个爵士乐的这个伴奏。 想我少女 多美 妙 哈，对， 好，一起来欣赏。看视频的话，刚才大家能看到我跟这个欣然也在交流哈，因为我觉得听着听着就感觉这个爵士乐跟京剧也并不违和哈。 对对对， 还真的是蛮搭的。 对，只是那个节奏上它会有一个，就是你只要再给它融合好就行，因为京剧是从正拍子进，而爵士乐是从反拍子进。对，这个当时我也是做了一个，哎呀，我说怎么张嘴，对，做了一个融合， 完全重新写的，就新写的唱段了。麦克白夫人， 对，唱段是我自己写的。 这得写了多久啊？ 写了有一个月左右吧。 哦， 我去琢磨这个，我想用什么样的版式，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先没有考虑到爵士乐这方面，就是我先从传统的戏曲的这个版式，我想怎么给它切入，嗯、然后在爵士乐进来之后，音乐进来之后， 嗯， 再做一些微调。 嗯，那这剧中还有那个念白啊之类的吗？ 念白有， 有 大量的念白。 哦，这样子也便于大家了解这个剧情哈。 对、 哦， 而且这次把就是那个大翻译家林书先生的， 嗯， 很多文言文的原文， 也用进来了。 哦，哎，那像这样的这个演出呢，刚才也说了，您自己一个人，那么这几年呢，应该说这个欣然呢做了很多的尝试。之前来我们节目，您既做过这个京剧的这个南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演出，包括这个这两出这个独角戏《麦克白夫人》和《曹七巧》，那么这几年也在做这个话剧， 对， 老舍感情 做尝试， 二马呀这些都，也是 还有音乐剧， 还有啊，对，我想起来了，音乐剧是开心麻花的， 开心麻花的爷们儿，对 对 对 对 对， 就现在这种混搭好像也并不， 其实看 奇怪了哈。 其实看似跨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那个，就是其实艺术本身它都是融会贯通的， 嗯， 哎，都是相通的， 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哈。 对， 哎，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您在话剧里头，这个就是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把您的这个戏剧的功底带进来，是吧？ 会一定会带有一些这样的色彩进去，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加分项。 对， 嗯， 这也是您的一个重要的符号。 是 要把这个发扬光大哈。 是，一定。 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想真正感受这两部戏的魅力，还是要走进剧场去看一看。 是， 因为光听欣然这么说，您可能很难领会到他的这个融合的。 很好奇，大家 很好奇。欣然再跟大家说一说演出的时间啊、地点这些这个信息。 好， 嗯， 曹七巧的演出时间是本周六25号的晚上7点半在正义祠戏楼演出。 嗯， 麦克白夫人是本周日晚上26号的，晚上7点半在正义祠演出。 嗯，机会都是很难得啊， 哎！希望大家去观看，也希望大家能够也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 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吗？ 就是大家那个准备好纸巾，然后这纸巾呢，有可能是你在现场会哭的时候擦， 嗯， 然后眼泪的这个纸巾，也有可能是你笑出的眼泪的纸巾。 哦， 对， 这么一说更期待了。好，那么我们最后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吧。好多朋友特别想去现场看，想赢得这个票哈。云儿就在问他，刚才他前面中的奖的朋友们在问怎么领票，欣然给你们留好了，到时候告诉你们哈。 对， 悄悄的告诉你， 悄悄的是。 哎，第三道题，你想把这个票送给第几位答对的幸运朋友？ 就第100位吧。 第100位，为什么呢？ 因为也算是个纪念吧。曹七巧就我这个独角戏版的也演了100场了，破100了。 哇，好棒！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 刘欣然的京剧奇遇记。刘欣然虽然被媒体誉为资财冠世之最美男旦，但他曾表示男旦的说法有欠妥当。旦角是京剧中的行当，是指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青衣、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等类别，不论是男的演也好，女的演也好，都是旦角。另外，如今常用的反串也存在误区，反串本身是指京剧里行当间的反串，比如唱老生的反串旦角，唱花脸的反串老生，而不是现在很多人理解的男性扮演女性角色。举例而言，梅兰芳先生作为一个旦行演员，演出女性角色是正常，他曾在辕门射戟中饰演生角的吕布，反而就是反串了。从演员自身条件上来说，男性旦角的嗓音声音条件明显优于昆旦，其假声结实，音色脆亮，中气足，有厚度，因而耐听。而在讲究念唱作打的艺术表演中，追求的也并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塑造更为完美的角色。而男性因为不具备生理方面的优势，则更会注重通过细节来刻画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比如梅兰芳先生60多岁时扮演穆桂英，洛神依旧很有韵味，而他展现的也是艺术中的女性。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D， 梅兰芳演出的《贵妃醉酒》是京剧中的旦角，您答对了吗？ 刚才欣然说了，我们这个题儿出的特别专业，尤其解释是吧？ 对，我觉得太专业了。这个因为确实要给大家做一些普及的知识，京剧的。 是，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就是请欣然来讲你的演出经历，其实我们也想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跟这个戏剧国粹有关的哈。 对。 好，那么第一百位第三道题答对的朋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编辑选出来了，明飞京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哦，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